入1890.06美元，卖出1890.88美元。港汇指数100.1跌0.3。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曾锦源23岁时就患有小脑萎缩症，令佢肌肉难以协调，行路失去平衡。 佢曾经被病魔打沉，系点慢慢重新振作？ 呢、这个星期日有曾锦源同小脑萎缩症协会会长曹以文嘅分享。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严楚碧、梁雪儿主持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广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妥协。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又翻嚟星期四嘅广东广西，我系邓达志，对面咧系今晚嘅嘉宾吴桂生医生。 大家好 ，Hello， 阿 Sam 咧经常上嚟同我哋讲啲好有突破性嘅一啲精神啊、心理啊、各方面嘅治疗嘅嘢， 关于大脑科技嘅嘢。 系啦，咁今晚咧仲特别啦。其实我唔应该呢个题目咧叫做人脑电脑结合新突破，应该唔好话净系人脑，我觉得系动物，即系。零點樣講咧？係動物啦，其實即係你話你做咗，我見到你有啲片咧， 係 嗰、那個講嗰個試驗咧，係喺猩猩嘅身上面。 係啊，係啊，係 啦、 啊。 咁咧、就都好 interesting， 雖然唔係淨係人腦咁簡單咯。嚇、嗱呢方面咧，我完全冇 idea， 但我覺得好得意。同埋你傾開咧，仲係即係有啲比較突破啲嘅一啲研究嘅結果咧，就喺。將我哋嘅睡眠，現代人嘅睡眠質素非常之差嘅。 係， 咁咧就你會講到咧，其實同睡眠有關係，係會將睡眠嘅即係個質素係會改進啦。同埋睡眠睡得唔好嘅話咧，亦都令到人咧其實係好多方面身體各方面咧、都有好大嘅傷害嚇。 係啊，係啊，嚇、其實咧係啦，今次就我哋係啦，經常嚟到 William 嘅節目啦。咁今次我好特別啊！大家講下，試下講下啲好似未來新科技嘅嘢。但我哋諗翻下咧，大約係80年代嘅時候有一套戲，我諗咁多年前我哋都唔緊要可以開個戲名啦，叫《鐵甲威龍》。係唔知道有冇睇過？一 Robocop 啊，英文嘅，一個警察，係西片嚟嘅一個警察，交通意外就死咗咁滯噶啦，咁就剩翻個腦嘅一部分，咁跟住咧，佢哋就用當時話一啲嘅科技咧，就將嗰個腦裏邊嘅資料啊，所有嘅嘢咧，就下載咗落嚟，咁就將個人咧個腦就留翻，身體咧就做咗好多好多嘅機械嘅嘢，去變翻好強，好即係好似 用電腦嚟擴操翻啲肢體啊， 係啦係啦，佢好似啲金屬嘅，已經唔怕子彈啊咁樣啊，又可以做得好重嘅嘢啊，咁样 超人生力家嘅 吓、可以咁讲，有啲似。 因为我以前咧，我反而我兴趣唔系大嘅，对呢啲科幻片冇咁兴大，所以就睇得少。但我略略知道，但都相当出名嘅一套戏啦。 吓、 但近年反而我有兴趣睇翻晒呢啲戏。 但如果铁甲威龙 刺激咯，睇呢啲电影。 铁甲威龙就唔系阿诺舒华辛力加，但系都系嗰个年代，阿诺舒华辛力加都有好多类似嘅嘢啦，即系咩 Terminator 啊嗰啲咁啊，都系讲好多呢一类嘅嘢。即系点样机人脑啊，同个人啊身体啊，又或者又 個身體就用其他機械嚟代替咗啊，個腦咧就保留翻啊，而個腦咧又同外界嘅電腦就聯合埋一齊啊，或者 加強佢啊， 係啊嚇個功能好大啊咁樣。咁其實呢一啲一路以嚟就係啲科幻嘅嘢嚟嘅。咁我哋咁現實生活裏邊咧，究竟我哋而家去到邊度咧？其實就唔係話好先進嘅啫。而家我哋都已經開始有啲大腦同埋電腦咧，即係我哋人個腦同電腦點樣聯合噶啦。嗱，我哋有兩類型嘅。而家我哋喺即係到而家咁無創嗰方面咧，我哋有一啲叫做透過腦電波。可以控制一啲簡單嘅電腦遊戲。咁我自己都有做嘅，我哋都有做呢啲，就係、是、譬如透過腦電波去訓練你咧，強化翻你，譬如放鬆嗰部分嘅腦電波，又或者幫你令到你咧更加專注嗰部分嘅腦電波。因為我哋腦電波分為五層嘅，咁中間嗰啲咧就攞嚟正常思考啊，高啲嘅咁就係一啲我哋叫專注啲啊，做多啲譬如 multitasking 啊，同一時間做幾樣嘢咁。咁如果有啲人長時間維持嗰個腦電波都係喺啲 multitask 嘅，咁你好難叫佢放鬆。但係有啲人咧長時間咧都係喺低一啲嘅，即係好涣散嘅，你又出現一啲嘅所謂嘅專注力不足啊咁樣。咁所有呢啲都會影響睡眠啊、專注力啊、記憶啊咁樣。咁而家嘅科技咧，無創咧就可以做得到咧。我哋將啲 sensor 擺喺個頭嗰度，咁然之後咧就利用呢啲 sensor 去檢測你個腦裏面嗰啲腦電波，咁就訓練你咧點樣可以。譬如我希望你放鬆，我先至俾呢個電腦裏面嗰、那個，譬如我哋電腦係一架揸車，係揸架車要行嘅，咁但係你就唔俾你用手噶啦，你用個腦，咁嗰啲你一路放鬆。当你放松到某一个位嘅时候咧，你就掌握到一个技术啦。哦，原来咧我咁样放松咧，咁样就架车咧就可以直行噶啦。我再放松少少咧，架车又可以转左转右。 但系人嗰、那个即系呢方面嘅专注力咧，人其实唔系好稳定嘅啫嘛。 咁所以就有时候要好多嘅训练噶，就唔系话一次半次。 我哋仲惨过揸车。 但系你训练咗呢个能力之后咧，你个脑里面掌握咗呢个能力咧，当你夜晚你真系好攰啦。你又想放鬆自己去瞓覺嘅時候，你就做得到。 但我想係即係你放，即係學到呢、這個即係咁嘅能力，放鬆自己瞓覺咧。 嗯， 我覺得有益過放喺揸車嗰度。 係啊， 因為揸車，因為你瞓覺係自己個人嘅事啊嘛，反正係你自己個人嘅事情。但係咧，如果你揸車嘅話，你喺即係好似而家話無人駕駛咁啦。 係 呢、這個唔係淨係你架車嘅成條路唔係得一架車噶嘛。 嗯， 有其他噶嘛？你即係你點樣？即係你淨係靠你嘅專注力能夠即係揸車嘅話。是怎可能避开其他人的、那個阻碍呢？其实是 如果现在的无人驾驶呢，我自己都是揸Tesla 啦，咁即係我电动车啦，咁我哋所谓的无人驾驶都是其实就唔关我事㗎啦，已经係个车自己去控制㗎嘛。咁头先我哋所讲嗰啲呢，就我哋可以要控制自己的脑电波去返一啲专注嘅状态呀，又或者去返一啲放松嘅状态。咁现在的医疗技术大约就到呢度就做唔到其他啦。 嗯， 咁如果你话有啲创伤性嘅入侵性嘅攞嚟医病嘅，咁譬如我哋我谂你都听过有啲人失聪，咁就会将一啲电极咧植入个耳蜗入边个神经线，咁咧就将啲声音咧就直接希望传送到入去我哋个视觉神经听觉神经入边，咁个脑咧可以听翻多少声音嘅信号咁啦吓，佢就唔系好清晰嘅，咁。最多咧，而家就話分到120個 channel， 即係話將個頻率分為120段，咁然之後刺激翻個腦咁樣。咁呢啲就係入侵性嘅，因為你要做手術裝一啲電極入去啦，就唔係頭先話訓純粹一啲訓練你個專注力咁樣透過腦電波去訓練。 嗯嗯， 這個就真係要做手術放入去。另外一啲啊，譬如帕金遜症，啲人騰騰震啦，咁啊開始控制唔到。咁又可以咧，將一啲電極咧就直接放入去我哋大腦一個相關嘅位置嗰度。當你去調節一個電流咧，去令到你嗰個身體嗰個機即係騰騰震嗰樣嘢咧，去減少嘅。咁但係呢啲都好入侵性嘅，因為你要放一個電極，好粗嘅，放到好深嘅位置，嗰個電極都成你1.2、1.3 mm 咁粗嘅電極，咁就放入去，唔係放一條喎，你要知道嚇。咁所以人類即係我哋而家大部分嘅科技咧，大約嘅極限就去到呢度啦。咁我哋最近上個月4月份咧， 即係 Elon Musk 啦，呢位人士啦，咁一路我哋聽咗佢好多好特別嘅嘢，電動車啊，太空船啊咁樣，咁佢就開始喺有一個旗下嘅公司啦，咁佢就專門研究啲大腦科技嘅。佢經常即係佢呢個人你，我諗大家認識佢應該係話佢成日都有一種咁嘅感覺，就係佢要改變個世界嘅。咁而佢呢一種技術咧，正正就係俾我哋一種感覺，就係佢真係想改變個世界，就係話我哋點樣可以喺大腦度直接真係可以俾到一啲信號出嚟，控制外界嘅嘢咧？咁樣我哋可唔可以有一啲嘅嘢儀器啊，去接收咗啲信號？ 嗱，我相信咧，其實咧，佢即係佢嘅信念咧，係話我哋成日都話。好多專家就話，我哋嘅人腦用咗好少嘅啫，即係我哋而家目前，即係我哋個腦嘅能量咧，係即係講緊係超過咩幾多幾多無限嘅倍， 係 個人即係人嘅即係識得去用嘅腦咧，用得好少， 係 咁係即係我相信佢係 believe 呢樣嘢咧，係點樣令過你嘅腦呢個能量咧係能夠活動翻啊？即係喺。即係我哋有限嘅，即係個認知入邊咧，能夠重新啟動呢個認知，係用到你嘅努力咯，係。 其實，你諗法完全係同佢好吻合啊！佢嘅諗法，Elon Musk 喺佢介紹，即係佢解釋佢點解去考慮發展呢一類型嘅嘢嘅時候咧，佢正正就係諗，我哋而家日常生活或者個科技發展咧，好多 AI 一路咁出現。好似可以取代人咁嘅，好多 AI 嘅嘢，人工智能不断做呢样做嗰样，做咗大数据分析。但系我哋开始会唔会担心话啲机械人有一日控制翻我哋咧？咁样，佢正正就系话我哋嘅大脑里边咧，其实仲有好多好多嘅潜能。只要我哋能够将我哋大脑信息同外界嗰啲仪器、电脑啊或者其他嘅机器结合咧，其实我哋已经可以做到好多嘢。其中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同你都会的 ,William, 我哋成日都会揸用手机是吗、 嗯、 我 send 信息俾你比如我今日有啲嘢问你或者 send 啲 message 俾你咁我又要打然之后先 send 俾你。咁然之后你呢又要咦叮当咁然之后、再开返个手机然之后再睇嗰段 message。但係如果我喺呢啲我大脑里面諗 ,William, 我大约10:03会嚟到港台呢、这个你OK 嗎？咁樣呢、這個 message， 我一諗就已經喺嗰、那個 其實而家即係你講緊 上咗網， 即係我就係中間都有個媒介嘅，即係唔係話突然之間即係嗰個信念好似即係有啲人咧，即係我聽過有啲、即係可能有特異功能啊，有個朋友咧，咁佢係新加坡人，咁佢係一個好敏感嘅，好敏感嘅人嚟嘅，咁就好似人哋話佢即係有第三隻眼望到嘢啊咁啦，咁甚至咧就好似譬如佢喺巴黎咁咧，佢媽媽咧。在新加坡屋企揾紧嘢，佢净系 feel 到佢妈妈揾紧呢样嘢，而佢打电话翻屋企，喺巴黎打翻去新加坡话俾佢听，我哋揾紧个嘢喺边个柜桶？ 嗱， 即系佢试过嘅，佢系即系你讲紧，即系头先你讲紧嗰样嘢就系咁啦，即系话，即系你佢两个之间个脑嘅电波系相通咯，系。 但系你头先讲嗰个咧，就系、是有啲我哋唔或者最低限度有一啲我哋唔认识嘅媒介喺中间。 嗯， 系咪啊？即系话佢系通灵又好啦，或者佢有特异功能又好，即系有一啲媒介我哋暂时唔知道嘅，即系佢透过某啲媒介。但我刚刚头先同你讲话，我想 send 一个 WhatsApp 俾你，我喺我脑度谂咗， 已经去到我度啦。 信息上传咗去某一个云端或者某一个大电脑度。 但呢个你一定要有晶片落你个脑度先得。 系啦。 即系呢个唔系话要靠一个电话定点啦，而嗰样嘢咧，已经将来咧系就真到细到咧，系可以放喺你个脑嗰度，或者个脑咧系接住咧系你即系谂嘢嗰啲嗰个电波。 其实佢嘅突破正，我觉得好关键就系呢度。点样以前我哋做好多嘢，就算头先我哋所讲话打开个脑去帮嗰啲帕金逊症，我哋放都系放几个电极，啲电极好粗嘅，但系佢今次一个大突破咧就系。我哋嗰啲佢嘅所謂嘅電極咧，就係、是、一啲頭比頭髮絲1/10仲要幼嘅嘢。 嗯嗯， 一條咁嘅線放入個腦，直頭放入去我哋嘅大腦皮層入邊，開個窿仔，好細個窿嘅啫，直頭1蚊咁大個窿。咁就利用一啲 1蚊咁大個窿，好大嘅咯。 1蚊喺個頭骨嗰度，1蚊好細嘅啫。 嗯， 嚇、啊，23準確啲就23 mm。23毫米啦吓， 咁其實唔係好大嘅窿，就圓碌碌咁樣開一個窿。咁然之後，佢呢個芯片就係大約係呢個 size。咁你由嗰度就引申咗，佢而家今次喺佢發布會上面用咗一隻馬騮身上啦嚇。咁嗰個晶片咧就係一蚊咁大，32條引線，而每一條引線又有32個電極喺佢側邊。好似啲樹嘅叉咁樣， 但係佢放喺嗰度即係佢，咁佢接住咩地方咧？接住 佢放咗落去我哋大腦皮層。嗱，你大腦咧就好似一嚿豆腐咁嘅，咁、 嗯、 就好多神經細胞，跟住有一啲我哋有啲叫做膠質嘅細胞，嗯、即係膠質嘅細胞喺度支撐住佢咁樣。即係其實你諗下啲細胞喺啲豆腐裏邊咁樣，咁嗰啲引嗰啲電極咧就放咗去啲神經細胞嘅附近喺旁邊。其實因為佢個細佢個。大細咧已經同嗰啲神經細胞啊嗰啲差唔多啦，已經，所以佢已經擺到好近嚇，好、接近。咁佢就利用每一條呢啲引線一路收集緊嗰啲神經細胞，一路佢哋啲神經線，你要明白咧，神經細胞係一路用緊啲電嘅脈衝信號喺度做溝通嘅。 嗯， 即係其實所謂神經線咧，其實是一啲電線嚟嘅。咁有啲電嘅信號咧，就由啲神經細胞一路咁伸咗去，有一個神經細胞嘅我哋叫突觸啊，啲接口嗰度，跟住就去第二個細胞，跟住又接收，又行一段路，又去第二個細胞。咁佢就一路喺度同其他神經細胞溝通嘅。 但呢個就係會變你自己嘅腦嘅啫。 係。 咁其他人點樣收得到咧？ 嗱，當我哋能夠嗰啲電極檢測到你個腦嘅信號。去翻嗰个一蚊咁大嘅晶片，摆咗喺你嘅头骨嗰度噶啦，佢固定咗喺你嘅头骨上面噶啦，吓嗰啲好似头发丝咁嘅嘢咧，就插咗入去你嘅大脑入边。嗰、那个晶片就系无线嘅，而家佢嘅技术系蓝牙嘅，可以好似一个你可以用翻你嘅手机咁样咧，就将嗰啲信息咧就收集翻落嚟。咁跟住咧，如果你能够。譬如你的脑呢想发出一个信号，我移动我右手拿一嚿嘢咁，我的大脑皮层呢就相关的地方呢其实有些信号出咗嚟呢控制呢只手嘅。咁佢正正就係检测呢堆信号。当佢可以认定呢堆信号係確認到呢堆信号係等于呢一个动作嘅时候呢，咁其实你就已经唔使移只手，即係你就已经佢就已经可以直接代替你嘅手，或者用一个机械嘅手去做一同一样嘢喎。要特别的地方正正在这里。他其中最初想发展这间公司是几年前他已经讲出了他第一个任务，希望帮中风瘫痪的人。 哦 ,OK。 明白。讲到 这里。中风人即是没有那个能力，他将个信息放出来嘛，因为是。 他大脑还想，但是手动不到了。 动不到了。 啊、于是乎如果我们能够。 他大脑只能够想，但他已经没有动力，他令到你的手动了嘛。 是啊，他。 或者是即是个动力他讲东西。 啊，正正就是这样了。如果他想讲某些东西，他如果能够，譬如我们如果能够将他的大脑皮层的信号翻译翻，变翻做一些文字，再用一个仪器去将一些文字，好像我们现在一些我哋而家都有啊！啲報紙佢咪識得自己讀出嚟嘅，都係一啲自動化儀器嚟嘅啫嘛。佢讀翻啲聲出嚟。 嗱咁樣講咧，即係題外話啦。即係如果好似嗱，啲人都講，成日我唔打針啊，我打針我驚植入啲晶片落去之類啲咁嘅嘢啦。咁咧就唔係完全無稽嘅喎，其實因為你嗱，你而家就係一蚊咁大嘅一個一張卡啦嚇，放落去個腦嗰個表皮度啦，而家放落去即係星星個腦上面啦。有朝一日，你知道咧，其實而家啲科技快到咧，你不可以想象。即係曾經，即係而家你話一蚊，我都覺得非常之大。有朝一日就係打支針落去，已經落咗去噶啦，已經係絕對有可能 嘅 係。 William， 你嘅諗法咧，其實已經實現咗噶咯。 係。 你啱啱所讲嘅就系，我哋可唔可以将一个晶片放喺你嘅血液里边咧？而家有一种叫 nano robot develop 紧嘅 ，nano n a n o， 即系用我纳米系咪啊？ 系 nano nano 纳米嘅 robot 嘅机械人，其实佢哋已经系开始研究，亦都开始做紧啲实验，就系将一个微小嘅 sensor 由你嘅血液里边放咗入去，然之后由佢喺身体运行，喺度检测你身体。的数据，你当时的血压、啊、你当时的心跳、啊、或者其他的状态，现在已经在做这些实验，我记忆应该是哈佛已经是开始做这些事情。 唔係天方夜谭啊。 当然 系， 我当然知道佢唔係天方夜谭啦。我諗即係如果有即係隨時係，即係我同你都在，仲係在世嘅時候咧，呢啲事都已經可以發生噶啦，已經。 我覺得會出現。 係啦，即係我覺得人類咧，即係我諗，頭先話齋咧，即係以前其實唔係而家啦，即係講緊廿年前嘅電影都驚，即係電腦控制翻我哋人腦啊嘛。咁其實有朝即係我哋一路咁不斷咁發展咧，係真係會噶喎，因為你電腦咧，即係一個人造嘅嘢，人造嘅嘢咧，你可以加好多嘢落去嘅，反而人本身咧。其实是即是有限制的，即是我们本身的肉身这件事，肉之躯反而是一个限制来的，调回转头。 是啊，它计数的速度肯定比我们快，它记低的资讯的速度又 甚至你的方程式下去的话，它用它 的方式去、啊、去，即是 它能够去得想得到的东西，它的思维去得个远的程度是往往比即是我们肉身的人是更加犀利的。我想除了一样东西可能是感情的。 是感情 或者情绪呢样嘢咧，我谂系比较困难。 嗰、那个就因为好复杂啊， 即 系究竟佢系可以替代 咧？最终谂佢只能系一个即系功能性嘅嗰样嘢上面咧，我觉得系可能嘅，绝对。 我嘅理解就系暂时我哋课即系可以睇得到嘅，应该就系你头先所讲嘅功能啦。就一啲我哋叫 conscious 啊，意识去到一啲我哋意识自己啊，又或者一啲情绪嘅嘢咧，我觉得即系应该系第二步啦。但是它是不是可以达到呢？我其实我很大的问号，因为当你可以即是这么深入去解构个脑里面的信号的时候呢，其实是有机会。 好，那我们呢差不多来的歌先下。那跟住呢 ,11 点钟新闻之后，我们回来再跟 Sam 谈过这个人脑电脑结合的新突破。那这首歌呢都是我以前播过很喜欢的一首歌， You are the reason, Colin Scott 和 Leona Levis。 There goes my heart beating, 'cause you are the reason I'm losing my sleep. Please come back now. There goes my mind racing, and you are the reason that I'm still breathing.I'm hopeless now. I'd climb every mountain, swim every ocean, just to be with you and fix what I've broken. Oh, 'cause I need you to see the you. There goes my head shaking, and you are the reason my heart keeps bleeding. I need you now. If I could turn back the clock, I'd make sureWhat I've broken.

喜马拉雅岩盐唔见得健康啲。不过如果想减少摄取餐桌盐里面嘅添加剂，就可以揀比较少加工嘅岩盐。由古至今，盐可以话系等于钱财。当年罗马帝国发薪津俾士兵，部分系发盐噶。他们拿盐就可以去买嘢，即是盐当钱使。士兵每个月的薪津叫做 Salarium， Sal 是拉丁文盐的意思。咁日后在英文里面 Salarium 就变成我们今天都依靠的 Salary 薪酬了。蓝地球冯少宁赞稿。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十一点钟的新闻之后，继续回来我们星期四晚广东广西。今晚我们的题目是人脑电脑结合新突破。对面是我们的嘉宾吴桂生医生。 大家好 ，Sam。好，我们继续。 刚才讲到即他一些的、技术上的突破，不如我形象一点，我们试下讲一个实验。在四月份的发布会，其实我自己看的时候，在网上看的时候，我都很惊讶的，很 surprise 的。嗱、那個發布會係點咧？我哋佢影住一隻馬騮，咁就喺度用個 joystick 啊遊戲杆咁喺度玩一個電腦嘅遊戲啦。那個遊戲好簡單嘅，佢咧就要用個 joystick 去追住佢一個電腦上面一個方格，那個方格去到某一個位咧，佢就要用個 joystick 個遊戲杆咧，就去將嗰、那個去佢嗰個 curse 嗰個標籤咧就搬去嗰個方格嗰度。咁、那個熒光幕上面嗰個方格咧，就不斷喺左走右走啊，四周圍走。咁、那個馬騮就跟住行啦，咁樣。咁佢行中咧，就會嘟咁一聲咧，就俾少少果汁佢嘅。佢有支飲管俾佢咁啊，即係令佢鼓勵佢繼續玩呢個遊戲。咁呢個玩咗大約兩三分鐘嘅啫。咁喺旁邊咧，咁工作人員咧亦都用嗰個手機咧喺度觀測緊，其實係完全係一部手機嚟嘅，係一部我哋平時用嘅手機，就喺度觀測緊，睇緊佢啲路電波上面啲脈衝信號，咁密密麻麻噶。其實當時我哋即係知道咧，就係有2000多条嘅頻道喺度收集緊佢個路電波信號嘅。當時，咁其實個馬騮佢本身喺事前大約兩個星期咧，就喺個佢左邊同右邊個腦負責。手部活动的位置个区域呢就放咗我哋头先提嗰个晶片同埋嗰啲电极放晒入去㗎啦。咁因为嗰啲晶片只係好似个一蚊咁大啦，咁就啱啱 fit 咗喺个头骨嗰度嘅。咁佢哋就係用机械人去做嘅，唔係用人去做㗎啦，因为太微细啦呢啲嘢。咁啱啱 fit 咗喺头骨，咁其实佢个嗰个马骝呢，我哋睇返佢嗰啲毛啊嗰啲头皮已经生返晒㗎啦。咁只马骝就好开心喺度玩啦，因为有果汁飲嘛。咁玩咗大约几分钟之后呢，研究人员就开始做咗个手脚，就将嗰个 joystick 后面嗰条电线掹咗。 嗯，即係唔係由电线控制㗎啦。 已经唔再由个 joystick 控制啦。咁、嗯、马骝唔为意嘅，佢继续喺度推个 joystick， 继续喺度追嗰个方格啊，同埋佢嗰个 cursor， 即係佢嗰个喐嗰个目标啦。咁又俾佢追咗一两分钟。跟住研究员呢再玩得激啲啦。我哋睇见就係、是佢成个 joystick 攞走咗，即系只马骝喺当时已经冇 joystick， 只手已经冇嘢啦，冇嘢可以，即系唔需要好似我哋揸滑鼠咁，乜都冇啦。佢只系继续喺度望住个荧光幕，就喺度啜住支饮管啦吓。咁、啊、当时就唔再俾头先个游戏佢啦，俾另外一个咧系我哋咁可能即系年长少少嘅朋友应该玩过一个乒乓球嘅游戏咧，好古老嘅电视游戏机。即系我哋用个 joystick 向上向下，将个乒乓球板咧同个电脑一齐玩嘅咁样吓，有个波咁样。咁佢就你睇到佢咧，佢就不断喺度控制呢样嘢。 咁佢喺度追，即系佢系咁个头喺度落嚟落去，咁啊望住望嚟望去，咁就打到嗰个乒乓波啦。咁亦都尝试将嗰个乒乓波嗰个运作速度咧加快嘅。咁佢一样追到啊嗰只马骝。咁喺个研究人员嘅手机上面咧，就不断喺度。一路喺度睇緊嗰啲咁嘅所謂嘅脈衝信號，一條條線，一啲啲好似電波咁嘅信號走出嚟啦。其實咁當時係做緊啲咩咧？喺第一部分咧，個電腦咧其實就透過藍牙嘅無線嘅，咁就開始檢測，即係喺度 check 緊個馬騮隻手嘅喐動同佢腦裏邊嗰啲電極、嗰啲腦神經細胞嘅活動嘅情況，做一啲對比。佢隻手向上喐嘅時候，嗰啲腦神經細胞嗰、那個嗰啲。频道嗰啲电波究竟系咩嘅形象咧？咁样，咁嗰啲强度系点咧？佢哋因为有一个咁强嘅晶片，有2000条 channel 喺度咧，佢配合翻佢哋好 powerful 嘅电脑咧，咁佢系可以分析到嘅。 嗰2000条 channel 去边度嘅咧？ 完全系，你可以理解嗰2000几条几个 channel 咧，就系喺我哋大脑嗰啲负责喐手嘅。手部活动的神经细胞的附近，这些神经当神经细胞有电行过的时候，它就 check 到了，它知道有电行过了，但是因为它分布了嘛，2000几个电极在那里，在那附近即是每边都有1024个电极摆在那里，全部集中了在手部活动的地方，因为我们其实现在我们是知道大脑哪些位置是负责手，哪些负责脚，哪些负责头啊那些的，我们是分到的，我们哪一区是负责手啊，我们知道，那它正正就是将那个晶片那些电极呢放进去那附近的位置那里，那就去看回那里的神经细胞那个活动情况，那些脑电波的活动情况。那第一部分呢，我们就将它的脑电波和它手部活动做对比，因为它真的要用的手去动那个 joystick， 动那个游戏杆。但是当掹咗条电线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就喺度 check 紧究竟嗰、那个佢嗰个脑部嘅活嗰、那个，我哋检测到个脑细胞嘅神经细胞嘅信号咧，同嗰个手部活动系咪一致啦？因为已经唔用嗰个 joystick， 我哋去喐动嗰个白点，喐动嗰个 cursor。到第三部分咧，其实因为我哋已经 即系嗰、那个。个电脑已经计晒数啦，即系头先我哋话有啲 AI 咧，人工智能咧，已经有一啲好大嘅数据去做晒数学上面，我哋叫呢啲做 algorithm， 一啲数学嘅运算，我哋就将呢啲数咧计好晒，我哋已经知道呢一啲信号就系代表佢想喐边度，呢啲信号就代表佢想点喐左右前后，所有计得好精准。于是乎，我哋净系攞佢信号，唔使佢要喐走，我哋代佢喐啦，已经。 嗯。 咁嗱，由呢个实验，我哋已经成功咁做到呢样嘢。你要谂咧，就我哋将会可以喺人嗰度应用咯。而实际上咧，呢一间呢间公司咧，佢已经攞咗美国 FDA 嘅批准，喺其实旧年已经攞咗噶啦，开始做人体实验噶啦。佢可以系做人体实验，佢只要佢期望应该系2021年尾咧，就真系有一啲病人可以做。佢哋希望初系就系、是。如果我哋检测到佢脑我哋叫运动皮层啦，即系负责，譬如负责手嗰个活动嘅神经细胞点样活动，我哋如果对照翻去手部嘅活动，我哋就可以代替佢发出信号噶咯。咁我哋可以用一个机械嘅手臂，我譬如我想攞一个杯，攞个叉，攞个刀咧，可以好微细嘅运动咧，都做得到啦。咁呢个其实对。我想第一个应用将会是在中风瘫痪 的病人， 我们可以即刻想得到是中风瘫痪的病人、是非常有用的。这个亦都我相信是一个很大的、 突破 或者、对将来医疗 过去任何即中风病人，其实即我想100年前和即过去那20年的分别不是很大，最终你能够做的都不是很多的，你即依然是即係你至多話啊，有啲 physio 啊，或者係某啲嘢可以令到佢教佢點樣做啲嘢啦。但係基本上咧，其實同過去中風嘅病人咧，其實都分別唔係好大嘅最後嘅 consequence。 我今日自己即係我就講今日嘅經驗啦。我今日晏晝見咗個病人，咁啊40几岁中風，其實好慘，一個咁年青嘅人咁啊中風，咁佢半邊唔喐得 都年纪啦，咁佢开始喺度即系希望争取可以康复嘅所谓黄金时期，亦都其实越嚟越远噶啦，已经咁。我哋能够做嘅，咁我同佢屋企人倾嘅时候，我哋能够做嘅就只系争取到部分嘅康复。如果佢系好有斗志吓，希望佢好有斗志，鼓励佢。咁但系更加直接嘅，我即刻会谂到系，当时我见呢个病人嘅时候，其实我心里边就一路谂紧啊 ，Neuralink 呢一部机器，呢一啲仪器，究竟几时佢先至可以 真系 入到我哋临床咧？系，系咯，因为其实佢哋个脑里边依然会发出信号，只不过佢手同脚唔喐得。只要我哋攞到佢呢啲信号，将佢翻译成一啲机械嘅活动，咁我哋应该系可以帮佢代替咗佢日常生活嘅活动，佢可以继续企起身，佢可以行，佢可以做翻啲基本，至少基本嘅嘢，佢有翻生活里边一啲嘅 情趣 尊严啊吓。人即系做人，我谂要自己能够控制到自己。 点解咁后生会有事咧？ 呢个症咧，呢位病人咧，特别少少。我觉得系我同佢检讨过佢嗰个背景啦。我觉得系一个睡眠嘅问题。佢长期好少睡眠， 即系佢特登系唔瞓。 哦，佢工作忙啦，跟住之后佢又会有啲自己可能夜晚佢想放松自己，咁佢又玩一啲电脑游戏啦，玩游戏。 越玩越瞓唔到。 好多人都系咁噶，你有时候你一玩游戏玩开咗，你就停唔到，一路继续落去。咁于是乎，可能佢每日只系瞓得几个钟头，而佢嗰个工作亦都相当需要体力嘅。咁而呢个人俾我感觉亦都系一个好有斗心嘅人嚟嘅，即系希望照顾好家庭。咁喺个嗱，你又唔够休息，但系你又要有好强嘅意志去啊，继续去拼搏啊，照搵钱啊，照工作啊，照顾好家人嘅时候，其实久而久之，其实系好伤嘅。睡眠咧，其实过去呢两年咧，又都研究咗好大突破，佢对身体嗰个影响系非常大。或者我哋将来有机会，我哋可以 可以讲一啲例子咧。 癌症啦，咁有一个实验系咁做嘅。将两组嘅参与者咧，有一组咧，我哋就分配佢俾佢咧，就叫做睡眠组，俾佢正常睡眠；另外一组咧就叫做非睡眠组，我哋唔俾佢瞓觉，一日啫，一晚啫。嗱，要喺实验室做嘅，好严谨嘅。呢个喺 UCLA 即系洛杉矶加州洛杉矶大学嗰度做睡眠组，喺实验室八小时瞓觉 ，OK 冇问题，你哋瞓。不非睡眠组唔准瞓。你想瞓我都会提醒你，我都会用方法唔俾你 入睡。 有一对一嘅研究员喺度帮你睇住你，等你睇书好，你做其他又好，你唔准瞓，但系亦都唔准你饮咖啡，唔准你做其他嘢提神，即系唔系要俾一啲化学物质你去帮你自己，因为我哋唔想有其他嘅嘢影响嗰个研究结果。一日就系、是、一晚睡眠之后嘅第二日嘅下昼，我哋开始又抽血， 咁快，即系净系一日。一晚 八小时咋？ 一晚相对一班系瞓得好， 一班 瞓得 唔 好， 一班唔俾佢瞓， 唔俾佢瞓嘅。即系第二日几，即系十个钟头之后咧，已经可以有数据出嚟啦。 我哋就抽血啦，同佢就睇其中一种细胞叫做 natural killer cell，natural killer cell 自然嘅 killer， 即系杀手啦。呢只细胞系攞嚟做咩咧？系我哋属于白血球群组嘅，咁佢系攞嚟系特别系针对癌细胞，好有用嘅。嗱，唔系净系佢嘅吓，即系大家唔好误会，即系净系呢个细胞打癌细胞唔系嘅。咁佢系其中一种好主要负责对抗。如果我哋身体里边有一啲细胞有突变，佢系要去处理，去打死佢咁样去。好震撼，即系一个好震撼嘅结果就系、是、一晚，你头先讲八小时呢种 natural killer cell 睡眠组正常冇嘢冇变化，非睡眠组跌咗七成。跌咗70%， 即系佢跌咗70%可以对抗癌症嘅一啲细胞， 其中一种好重要嘅细胞，好重要嘅军队，其中一支对抗癌细胞好重要嘅军队，无端端少咗70%嘅人，呢个系一个好大件事噶。其实如果我哋久而久之， 咁唔瞓嘅话咧，个人嘅身体会更加差， 好多问题会出嚟吓。我哋将来可以揾多时间去讲讲呢。 呢個題目嘅，因為睡眠 有很多發現。我諗而家目前即係其實現代人咧個失眠嘅情況係好犀利嘅，因為、即係我哋以前嘅人嘅生活咧，擔心嘅嘢冇而家咁多嘅。以前嘅人擔心嘅嘢咧，可能即係有冇得食啊？結婚生仔，死仔女健唔健康成長啊？就係咁，即係呢個係最關注嘅嘢。但係而家我哋嘅成個生活咧，充斥住好多嘢去 stimulate 去刺激我哋。啊，咁呢啲刺激我哋嘅嘢咧，譬如令到我哋即係唔想瞓覺啊，或者根本即係成個生活嘅作息咧，其實好多 entertainment 好多娛樂啊，令到你瞓得唔好啊，或者唔想瞓啊，甚至咁呢個係一個即係而家現代人咧面對嘅生活嘅一種即係好慣常嘅模式啦。好似我自己咧，其實我唔係唔想瞓嘅，但係咧已經去到一個階段，人生嘅階段啦。我會好多時係唔應該醒嘅時候我醒，譬如五點零鐘，其實我瞓得個五個鐘。五点零钟咁就扎醒啦，扎醒之后咧，好多时想瞓翻都瞓唔到，瞓唔到做啲其他嘢之后咧，先至即系执晏瞓晏觉啊咁啦。咁但系都唔系话一定系成功嘅，因为有时我系直落做嘢啊嘛，唔可能会中间去停落嚟即系去 其实 瞓一觉啊嘛。 乱咗个睡眠节奏对身体都系唔好 嘅。系啊，即系但有啲我系控制唔到，唔系我想，即系我唔系玩即系打机啊，定点令到我自己唔瞓，而系。是一个即是人生的 physical， 即是我觉得这是一个 physical 的一个情况，是令到即是我不能够好像过去那么正常可以睡直落六七个钟啊，即是这个能力是越来越缩细啊，已经是。 其实有些方法可以改善的，或者我们找有些 时间可以 机会 可以做一做事，是 啊。 好，咁我哋又系时候喺十一点半新闻之前嚟嘅一只歌先吓，咁呢只歌咧就系《All of Me》John Legend 嘅。 What would I do without your smart mouth drawing me in and you kicking me out? You got my head spinning, no.Can't pin you down. What's going on in that beautiful mind? I'm on your magical mystery ride, and I'm so dizzy. Don't know what hit me, but I'll be alright. My head's underwater, but I'm breathing fine. You're crazy and I'm 'cause all of me loves all of you. Love your curves and all your edges, all your perfect imperfections. Give your all to me, I'll give my all to you. You're my end and my beginning, evenI give you all of me, and you give me all of you. Oh, how many times do I have to tell you? Even when you're crying, you're beautiful too. The world is beating you down.My worst distraction, my rhythm and blues. I can't stop singing, it's ringing in my head for you. My head's underwater, but I'm breathing fine. You're crazy and I'm out of my mind. Cause all of me loves all of you. Love your curves and all your edges, all your perfect imperfections. Give your all to me, I'll give my all to you. You're my end and my beginning, even when I lose, I'm winning. Cause I give you allof me,

指出受白话文运动影响后的文人反对用典，以粗俗为美，反应为雅，是中国产生不到好文学的祸首。 何蝶的广告语就是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因为他的风格粗俗，有他极高的文学价值，在1920年代重版之后受到了文人积极的回应，亦都成为教人怎样粗鄙地闹人的范本。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大不敬的年代》，作者雷勤峰，由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时间来到呢个11:40，咁系我哋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咁同阿 Sam 继续倾呢个人脑电脑结合新突破啊吓。头先我哋讲到咧，即系对失眠嗰个问题啦，咁即系而家你讲紧呢个最新嘅研究咧，对失眠嘅帮助点咧吓？ 嗱，其实咧，佢依个只系一个好初阶啦，佢哋一路谂紧好多嘢，亦都试紧好多嘢啦。咁其中一个配合翻。我哋睇得到啦，呢一个头先讲个好关键嘅一个芯片咧，就系嗰个晶片，就点样将啲引线啊，将啲电极放到落去我哋大脑嘅皮层啦吓。咁头先讲嘅就系一啲运动嘅管理手嗰啲地方。嗱，其实佢哋一路会谂好多其他嘅嘢，因为呢个芯片咧唔单止净系检测入边啲信号，我哋佢系一个双向嘅晶片嚟嘅，亦都可以将啲信号咧。透过嗰啲电极咧传入去个脑里边嘅，咁其中如果我哋谂一谂，有一啲实验咧已经系做紧关于睡眠嘅啦，就系、是、咧我哋喺亦都系 UCLA 做嘅实验咧，就系将喺我哋有一啲电好微细嘅电流，就通过我哋嘅头骨咧就刺激入去，咁而嗰啲电流咧系正正系符合翻我哋睡眠。特别是跟翻我哋深层睡眠同埋一啲深层睡眠之后咧，会有啲发梦嘅，眼睛碌碌下嗰阵时，佢喺呢两段睡眠嗰个频率，佢就会跟翻嘅。咁佢如果佢就系利用呢一个咁嘅原理咧，去帮助好多人咧进入咗深层睡眠啊，即系令到佢瞓得更加好咁样，即系利用一个模仿翻深层睡眠嘅脑电波嘅信号。刺激翻传递翻入个脑嗰度，令到个脑咧开始有翻呢一类咁嘅信号咧，咁佢就会瞓得好啦。咁样，其实嘅意义就系话，你瞓觉嘅时候咧，我哋有一啲特定嘅电波嘅个脑，咁喺深层睡眠同埋发梦嗰阵时叫做快速动眼睡眠 （rapid eye movement）， 喺呢两个阶段咧，其实系非常有益嘅，对我哋瞓觉啊，点样去我哋嘅记忆力点样恢复啊，我哋嘅我哋嘅专注力点恢复啊，第二点样去即系成个人可以 relax 翻啊，再去做其他嘢，其实好关键。咁而个研究咧就系话点样将一啲信利用外来嘅脉冲信号咧，完全模仿呢一段睡眠嘅脉冲信号咧，传递翻入个脑嗰度。咁令到个脑咧开始，咦系，我有翻呢啲信号咯，我哋跟翻佢呢个节奏咯，咁然之后进入呢个睡眠状态嘅，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喺关于睡眠咧，点样将外界嘅一啲嘅电或者一啲嘅我哋叫脉冲信号咧，点样去传递翻入个脑度，刺激个脑进，如果讲刺激又好似令到个脑要醒翻咁，即系将个脑咧带翻入一个睡眠状态咁，好似一个共鸣咁啊！你俾翻一个咁嘅脉冲信号佢，令个脑咧有一个共鸣出翻嚟，有类似嘅脉冲信号，而嗰一组咁嘅共鸣咧，正正就系我哋需要攞嚟睡眠嘅，去进入深层睡眠嘅嗰种信号啦，嗰种频率啦，咁样。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啦。咁我谂呢一个将会系一个好，亦都系一个会系好有。好有意义嘅嘢，因为 William 剛才你都提到了，失眠可以對你很大困擾、嗯、其實我相信現在在收音機旁邊很多朋友都是這樣的，其實失眠、 哦、很厲害， 失眠其實是一個很 現代人，現代人首先呢、就是、他們的成個生活習慣令到他們失眠、啊、但是呢去到一個年紀、就是、事實上、即是你去到一個年紀就很簡單，你只是夜晚去多兩次小便，那你已經令到已經打即即打斷了你直落瞓覺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即係正常嗰、那個嗰、那個 pattern 啦，已經嚇。 有時我哋去完係啦、去完小便翻嚟，我哋唔係咁容易進入翻嗰個狀態啦。 最怕咧，其實咧，即係其實有個時段嘅，就是、你如果你話係喺四點鐘之前咧，你去小便，你翻嚟一樣瞓得到嘅。最怕去到5点、5点零钟啦，一個天 開始見到光啦， 天開始光咧，你感應到咧，你就會就麻煩啦嗰、那個時候。 啊，系啊，嗱，睡眠亦都系受呢啲光影响嘅。你个天开始有鱼肚白啦，咁、个我哋个视觉神经或者我哋个身体嗰个生理时钟咧，就开始感觉到咧，其实系咪应该要清醒咧咁样？但系另外一啲人，另外一啲情况我都常见嘅就系，佢哋系担心自己瞓唔着嘅。好多人咧，其实佢当佢去完小便翻嚟咧， 我自己都有呢个问题。 去完小便翻嚟咧，佢其实你同佢倾偈，叫佢问下佢有担心啲咩？其实佢最担心嘅就系、是。我成日都会担心，就系我屙完尿翻嚟，小便翻嚟咧，我点样先瞓得着咧？我成日睇紧自己究竟点样有冇瞓着嘅？我成日喺度谂自己可唔可以瞓着？嗱，其实瞓着系一个好吊诡嘅状态嚟嘅。你成日希望监察自己有冇进入瞓觉状态咧，你就一定瞓唔着嘅。 嗯， 吓同意啊嘛，即系你我有冇瞓着咧？喺度 monitor 喺度监测自己有冇瞓着，咁你一定瞓唔着噶嘛。所以系。真系需要有一种咁嘅豁出去啊放下嘅心态咧，就系、是，唉，我唔理啦，由佢啦，咁啊点啊点好啦，咁嘅状态咧，你先有机会进入翻跌翻入去睡眠嗰个状态咯，吓， 嗯， 咁翻翻去头先我哋一路讲嗰个技术啦，咁我哋讲过中风啊、瘫痪啊一啲， 我想再问你呢、這个技术如果系具体啲讲呢个技术嘅名。有冇一个有一个比较完整嘅一个名字去代表呢个技术咧？ 佢哋而家针对嘅，佢哋其实冇乜嘅太明显，因为佢差唔多佢哋自己公司个名叫 Neuralink 脑 link， 即系联合。其实呢个已经系一个好有symbol，即系好有形象化、好 symbolic 噶啦。其实我哋医学上或者科研上成日都讲，即系叫 brain machine interface。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即是大脑与机器的界面，又或者大脑与电脑界面，成日都是讲紧呢样嘢。咁但系其实佢系真系更加形象嘅，就系我唔系讲紧一个咁抽象嘅界面，我直头系咁笼统，我直头系有一嚿 link， 有一个连线。不过嗰个连线咧就系我哋常用嘅蓝牙无线嘅，咁然之后放个晶片喺个头骨上面，细细块。冇嘢噶，你好翻晒，完全唔觉嘅，咁就同外界联合咗啦，咁样呢、个就系嗰个技术啦，吓、 嗯。 我哋经常喺我哋倾偈或者讲啊，同啲朋友倾偈讲嘅时候啦，同外国啲朋友沟通嘅时候，我哋都系直头叫佢做 Neuralink 咁样去讲啦，吓、啊。咁我哋头先讲好多，有一个好另外一个突破咧，我觉得好即系我哋可以睇得到嘅就系对失明啊， 嗯， 盲系好惨嘅一件事， 系啊， 系啊。 一个黑暗嘅世界咁 永远一个黑暗世界。 系啦， 吓咁、啊、究竟我哋点样可以利用同样类似嘅技术，可唔可以帮一啲失明嘅人睇翻嘢咧？答案系好正面嘅，好可能嘅。而家嘅研究咧，有啲已经做咗一啲嘅，佢哋就唔系用呢个电极啦。佢呢个研Elon Musk Neuralink 呢、這个。研究就未去到那里，但是其他大学也都做了一些研究类似的，就是他将一些电极呢就怎样去表达呢，就是说你好像一块板一样，上面有60个点就排到正正方方这样，譬如你可以当是6×10这样，有60个点这样是很小的，那就放了下去我们大脑后面那个、我们叫 occipital lobe， 小就是我唔知道中文叫咩，最後啊，總之我哋叫做後最尾呢個部分咧，頭骨後邊咧最尾嗰部分啦，咁就英文 occipital lobe 喺放喺裏邊咧，嗰度係負責影像嘅，負責影像接收嘅。咁我哋咧，如果我哋能夠將啲信號咧，根據啲六 十点啊，即系呢度六成十呢咁多个点咧，去做一啲嘅刺激咧，俾翻一啲信号入去咧。然之后我哋，譬如我哋喺嗰个六十个点里面描绘一个字，譬如 A 字咁啊，大街英文 A 字咧，我哋然之后俾翻个病人，如果佢系失明嘅，只要佢以前佢知道咩系 A 字，或者佢用手佢学识咗咩系 A 字，咁然之后就对照翻，俾翻啲信号佢咧，佢哋系学得翻呢个字嘅，虽然佢睇嘅嘢系唔清嘅。 嗯 吓，即系话我哋用一个镜头影咗一啲嘢，然之后将呢啲信号投射翻去呢六十个电极嘅点里边，而呢六十点咧就会刺激翻个脑啦。咁就俾翻一啲信号佢。咁而家已经系开始做得到，佢哋可以睇到少少一啲嘢嘅，有啲文字咧，呢啲简单嘅大嘅文大嘅字母咧，佢哋系读到噶啦，已经。即係佢好多已經可以俾佢讀到 嘅、嗯，即係明顯即係一啲咁嘅筆畫就可以見得到 啦。係啦，好明顯。 但你話係即係比較複雜啲嘅影像就難啲啦，目前。 因為嗱，你如果用鏡頭去影，我哋平時手機嘅鏡頭影個幾講緊幾百萬像素嘅喎。咁頭先我哋講緊係六十個像素啫，六十個像啫嘛嗰度。咁我哋點樣將來會唔會隨住因為科技發展，我哋嗰啲電極可以越嚟微細咧？或者唔好话去到一百万啦，就算你有一千个像素投射翻去个脑嗰度，然之后俾佢学习翻，我谂就可以睇得清楚一啲。而家嘅已经去到一啲嘅程度，就系话我哋虽然得六十个电极、六十个像素咁样，咁但系譬如我影用一个镜头影住阿 William 你嘅时候，咁嗰六十个像素咧都可以睇到有啲地方黑色，有啲地方白色，有少少嘅感觉。譬如你如果喐动嘅时候，佢亦都会有感觉咯。咁对于一啲完全失明嘅人士咧，呢个系一个喜讯嚟噶，佢可以，咦？ 起码唔系一个完全一个全黑嘅一个世界啦。会虽然系好微，即、就、系、是、对目前嚟讲咧，即系呢个研究即系其实好微小嘅啫，可能即系只一个字母，但系都。是比黑暗是更即已经是一个很大步行了。 我们看到那些参与研究那些即做即那些失明人士来到参与这些研究那些，当他看到少少在他知道少少的视觉信号的时候，他们面上面那种喜悦你很难形容的，你看到他们很开心很开心的。 现在你讲的这些是曾经即其实他的失明是中间的，不是天生失明的，这些东西。 他有一些是后天失明的，他对一些文字的东西他已经本身有很。 即他有记录的。 是有记录。但是就算研究法，即是这些研究也有做在一些他是先天已经失明的。但先天失明你呢就要俾到一啲嘢佢學習返呢個字係點樣， 佢手啦，係啦，知道呢個形狀係咩事， 佢摸返呢個 A 字係咁嘅形狀，咁然之後你又要對照返而家我哋而家數，我哋而家俾你睇呢個係 A 字嚟嘅，咁佢開始呢佢就學習返，哦，原來咁嘅形狀呢喺個腦裏面呢就係一個 A 字嚟㗎啦，咁佢就學習返呢樣嘢。所以係隨住呢一類咁嘅技術一路咁發展呢，你剛才問一個名字我都覺得很值得去想的，究竟是什麼名字呢，即是這種這一類型的技術。 嗯， 是啊，它是一個界面，就是腦和機器電腦的結合，但是好像代表不到那樣東西，它好像只是講個位置，是啊， 這個是界面，英文啦 Neuralink， 是啊， 即是中文呢，即是我們一定要很了解它英文其實它概括的東西是什麼，才能夠是找一個中文字，一個中文名字去代表 它。現在就是神經系統與 咁已經太複雜啦， 外界聯合 係啦，已經太複雜啦，已經即係一個呢個係一個sentence 啊，一個 statement 啊，即係而家我哋要揾即係起碼係喺好短嘅一個即係兩三個字，就或者甚至頂四個字咧，已經好清楚話俾你聽呢一回係一回咩事，因為成件事好新啊。即系你谂一个中文名系啱佢用嘅，都唔系简单嘅。 我哋用下我哋大家嘅潜意识啊，嗱，我啦，你啦，喺收音机旁边嘅各位听众，咁我哋又谂下了解咗呢件事，或者上网再睇多啲片啊，做多啲 research 啊，大家睇下可唔可以 come up 一个，即系嚟到一个字咧，可以好有代表性。 你首先要睇咗啲片啊，啲先，而家呢个即系你所有嘅研究嘅嘢咧，你见到即系佢哋哦个过程系咁样，然后跟住即系。你得到個結果嗰個反應啊，即係譬如只猩猩嘅反應又好，或者係失明，即係後天失明嘅人又好，咁其實都可以即係得到一啲感覺出嚟咯，係嚇。 係啊，我諗講翻頭先你提一樣嘢啦，即係我哋會怕即係。 我哋可能会有担心嘅就系话啲机器有机会取代人啦。咁但系我谂剩翻嘅就系我哋人与人之间嗰啲感情咯，系啦吓。我谂我哋需要好好咁 keep 住嘅就系呢一堆嘢咯，吓、啊、即系 唔好靠电脑，唔好靠其他嘢去帮我哋啦。 系啦， 用一个即系最自然嘅方式去面对同埋接受感情啊。 我有时都提啊，即系我成日都提啲朋友啊，即系话你唔好用你用嘅手机咧，唔好净系传一啲即系。我哋话一啲需要嘅一啲工作啊，或者一啲有重要嘅资讯，即系你要做乜啊，买乜嘢，我去边度啊？有时候传嘅可能系一啲问候啊，或者一个情绪嘅符号啊， 一啲 关心啊， 一啲笑话， 系啊系啊。咁、啊、我谂我哋做多啲呢啲啊。咁其他嘅嘢咧，我谂科技而家一路咁发展咧，我谂好多嘢，即系喺我哋未来十年廿年咧会。我有好多好多嘅突破啊！我係期望緊呢樣嘢，因為喺過去嗰幾年，其實一路一路變化得非常之快。 哦，這個係唔可以否定噶啦，因為其實近呢二十年咧，其實都唔係過去幾年，近二十年係越嚟越快速度咧，你係唔可以相信嘅，啲嘢係即係超越過曬，即係過去人類文明其實幾千年啫嘛，都係 係啊 嚇幾即係幾千年嘅文明加埋一齊咧，好多嘢係唔夠。過去幾十年的發展根本 就我哋頭先講嘅睡眠就係啦，喺我哋人類用咗400万年去發展，一路進展 睡眠一個習慣 嚇、啊。睡眠呢個習慣就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應該太陽落咗山，我哋就可以準備瞓覺，就唔好夜晚即係揸住個手機，揸住個 iPad。 因為火啊嘛，啊即係呢個係我自己嘅命。嗱，呢個要慢慢講。即係有一年咧，我去以色列紅海，紅海喺呢個西奈半島嘅旅行咧，咁啊 camping， 咁咧就係。一路咧沿住海灘，我自己行嘅時候，夜晚就瞓覺噶啦，拎個背囊，即係背囊頂住個睡袋。但去到有啲 campsite 嘅地方咧，有 campfire 咧，有火人開始彈琴唱歌啊、飲酒啊咁咧，咁就即係成個夜晚就破壞曬、 嗯。 本來咧我係望到成個天滿天星斗嘅，因為啲火咧又望唔到，所以係火啊。其實呢個 你覺得係火 咧？咩都係火嚟嘅，其實所有嘢都係、嗯。好，我哋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多謝阿 Sam， 都唔該。 時間過得好快啊！ 我哋享受即係呢個好即係好。平時我哋接觸唔到嘅一啲科技嘅一啲發展嚇，好聽晚咧星期五晚咧就由梁經光、黃仲遠同周子欣同大家分享普教中與簡體字。好，咁嚟到最後呢只歌咧，就係、是、一隻我自己都覺得係好啱今晚我哋嘅話題嘅 ，Whitney Houston 嘅《One Moment in Time》。 Best of me, I'm only one, but not alone. My finest day is yet unknown.